好，今日系呢个望向編輯部呢、這个特备环节啦。咁啊，有我香港代表许留山，跟住就纽西兰代表社长， 系社长喺度。 系啦，跟住就因为纽西兰喎，系咯， 仲有我以德台养。 系，跟住喺呢个严寒底下嘅加拿大代表， 加灿生。 系， 仲未见，加埋风足零下廿几度， 系顶得住吗？ 喺屋就顶得住嘅，等阵要翻工。 系咁冻，系唔系好想翻工啊？诶，咁我哋仲有 地球嘅另一边，请假啦！ 地球嘅另一边热到抽筋嘅澳洲代表， 都唔系好热啫，卅度。 系系有冰有火啊！ 系啦， 今望向冰火编辑部。 系 冰火四重天， 嗯，我哋呢个特备 嘅人喎，系五重天， 系咯， 系我。 我哋今次特备嘅 topic 系乜嘢啊？ 特备嘅 topic 梗系新鲜滚热辣，讲下呢个阿郑若楠女士呢、這个 新嘅律政司司长，好 juicy 喎佢。 佢 嗯系咯。 你睇佢个样都够人，即系佢个样都即系唔系都系几邪派嘅。你睇个样都 邪派， 系啊， 邪派就爱差人啊嘛。 哦，唔系，结果佢就爱上一个老坑工程佬啊， 系 咁啊， 跟住佢行家喎， 乜嘢啊？ 同你行家喎、 啊？话佢嗰啲系咩嚟噶嘛？嗰啲系吓，我哋不敢高攀嗰啲人嘅。因为我听过人讲咧，即系嗰个佢老公嗰啲工程咧，有好多俾人开咗file查啊嘛， 系咩？好似同欧文龙嗰啲都有关喎、 啊。系啊，所以我唔敢 识咁大剂 佢啊。呢、這个即系行内系老行专，但系当唔识噶啦，真系呢啲都 即系唔好惹到啦，系嘛？ 唔好惹到嘅，唔好惹到。 系咯，即系叫你过澳门都唔好啦，好嘛？嗰啲啊， 唔准入澳门，我入唔到噶， 系嘛？ 系啊， 佢系咪咧？喂，社长，其实工程界嗰啲咧，因为女比较少咧，如果无啦啦见到一个工，因为啊呢位郑司长咧，佢之前都系工程界噶嘛，咁系咪喂突然间喺工地度见到一件女嘅咧，已经真系猪扒都当女神嗰啲咁，系咪？其实 其实早而家唔系，而家唔系，而家有好多靓女读嘅，而家同以前唔同，即系我。即系我比较即系早期读啦，咁就即系少靓女嘅，呢个系真嘅，即系少女仔嘅，亦都系。咁但系社会变咗咯，近呢十零年，即系近呢十零年变得好犀利，咁啊越嚟越多，即系其实都几得嘅女士读咯。 但系阿郑司长嗰个年代就未必系噶嘛，系咪？ 咁啊，肯定唔系啦，即系其实就系因为读嘅时候已经好压抑噶啦，因为成个工程学院可能一百个人得六七个女仔喎，佢哋嗰个年代六七个女性可能最多，唔会多过呢个数。咁即系 哇咁少啊！ 系啊，因冇乜人读嘅，其实你谂下就知啊。又要落地盘，同埋香港又唔一样，香港落地盘仲啲地盘佬仲迷信添，女人唔落得地盘噶嘛。 唔系你而家好多， 而家改咗啦，当然以前、 啊、 以前就有呢个迷信啦，就好罩忌嘅，容易生意 外。即系会唔会话 佢哋个 佢越是会唔会话越是期间就唔好落工地？ 有呢类型嘅迷信，但系而家就少咗人嚟讲呢啲嘢啦， 少噶啦都咸湿。 同埋即系其实地盘佬系好捻咸湿噶。 系咯，即系可能小女啊嗰阵时，哇！真系郑司长呢落到去都美若天 仙。地盘佬系好多鸡虫嚟噶，即系地盘佬工程师好多鸡虫。即系我又讲下啲即系搞笑嘢啦。咁我又以前有个朋友啦，咁佢做嗰阵时起西铁，咁啊做西铁 project， 咁佢就做西准，咁啊点咧？结果佢日日都系同嗰啲九铁嗰啲人走去揼骨咯。即系佢就瞓最出嗰张床，有人嚟咧就通风报信，其实就系咁。不过呢个系回归初期嘅事啦，即系回归之后几年一两年啦。 其实九仔不嬲都有呢啲嘢嘅，即系九铁以前不嬲都有呢啲嘢，即系相对嚟讲，地铁咧就表面睇上嚟咧就廉洁好多嘅。咁我嗰个朋友都饮过呢个廉记咖啡啦，当然。 喂，咁啊，郑司长依家呢单嘢，你觉得点咧？会唔会系越揭越多佢同佢老公嘅秘密啊？好似而家啲人集中佢哋两个嘅秘密多啲。 我觉得林郑还鸠佢嘅呢个郑司长，林郑玩佢。你记唔？你而家睇翻转头咧，林郑其实佢可能搞屋宇署嗰啲嘢嘅时候咧，佢就即系不断收集人唔同人士僭建嗰啲资料，开晒 file。咁就好似上一集我哋有讲雍正王朝啦。咁喺二月陀嗰个雍正王朝呢，佢亦其中有一个桥段呢，就係讲任伯安啊。咁佢就喺户部度做一个好细嘅官。咁但係呢，佢喺嗰个位置呢，就会见到所有官员嘅点样讲呢，啲小报告，即係做啲衰嘢，全部开晒 file， 啲衰嘢就开晒 file 做。咁佢就整咗一套呢个百官行述。咁有几大箱嘅百官行述。我相信林郑係有一套啲咁嘅僭建百官行述囉。即係如果因为佢其实都要同人哋角力㗎嘛。如果另外一边嗰啲人放啲佢唔係好熟意嘅人出嚟，咁佢咪放啲料俾明报囉。话呢个人有僭建，到时林郑整唔整佢，就林郑可以控制到嘛。你睇下即係唐宫事件，就係林郑 又系明报喎、 啊。又系应该系林郑放出嚟㗎啦，你睇下返转。 之前係囉。之前林郑查僭建，佢应该收集晒成沓 file 喺屋企㗎啦。 而家鄉事派好聽政府話呢，即係好聽林鄭話啦，同埋特首選舉嘅時候，鄉事派嗰啲人係一直唱好林鄭 喎。咁但係你會唔會呢，即係大家覺得啦，林鄭可能知佢僭建啦，但係知唔知原來佢鄭司長嘅感情世界原來係咁樣嘅呢？我心諗會唔會有少少始料不及啊。係咪先，好難 check 到佢㗎喎，真係。 其實好多人都知㗎呢件事，只不過冇人講嘅。同埋嗱，我覺得點解會揾呢條友呢，即係揾呢個姓鄭呢條友呢，就唔係林鄭嘅意思嚟嘅。因為你睇返呢條友嘅經歷呢，就唔係公務員系統嘅人嚟嘅。 係呢啲根本上林鄭冇 say 㗎啦，呢啲位係咪先。 我就認為佢而家你睇到即係有好多咩白票黨嗰啲人呢，就想好似唔知點解想整死呢個鄭司長。其实呢个郑司长系最好唔好整死嘅， 你冇得整死佢嘅。 哦，但系唔系，而家佢哋不断 签 穿嘛， 签咗咯。 系，但系即系有人跳出嚟就不断反佢咯。咁如果你不断反呢个郑司长咧，其实就冇乜着数嘅，我觉得。 冇啦，喂，你都大点都大镬唔过劏房波呢先啦，系咪啊？即系劏房波又囤地啊，又劏房板间房啊，又咩双白线啊，又呢样嗰样都喂都未死啦，大佬。 都唔会嘅， 佢嗰班人系谂住重蹈翻当日整阿糖糖嘅覆辙，即系谂住睇下抹黑咯，睇下你啊七七七点做咯。如果你777唔做嘢啦，佢咪有位入咯，而且嗰班人鍾意抽水㗎嘛。 唔係喎，佢個性質又唔似阿唐唐，因為佢個職位已經開國務院已經批咗㗎啦嘛。 係大家都睇得呢，這個白票黨太遠大啦，喂佢哋邊有咁大遠咁都會咁有遠見啦。喂你純粹諗 有水又抽下啦。 係呀、啊、想 抽水啦。 只能夠抽水啫嘛，系咯，攞下啲文氣咁，睇下可唔可以攞翻啲支持者翻嚟咁啫，屌垃圾嚟。 不過佢哋又可以，佢哋咁樣做咧，又可以即係幫政府解困。因為其實呢個人你理唔理佢都唔係咁大問題。佢如果一個有問題嘅人做律政司司長，其實對整個反對派係好事嚟嘅。你明唔明啊？如果有一件對你有利嘅嘢擺咗喺政府嗰一邊，你係驚嘅話咧，就唔好出聲，係咪？而家白票黨做嘅嘢就結果又係幫政府， 又係幫呢個 Angel 做嘢，即係林鄭 Angel。 咁但係你唔嘈又唔得嘅，基於白票黨佢哋嘅性質就。 喂，但係你睇翻呢個黃蜂尾後針喎，可能喂你哋依家逢到呢個人咁勁，到時七七七手上有啲咩資料，到時可以一夜反敗為勝，將啲到時啲功勞 fit 翻曬俾自己喎。 係啊， 睇佢嘅勢次係咁喎，白票黨都真係冇諗住抽水抽得咁過癮咯。 唔單止白票黨，劉世良都抽得好犀利咯。 我覺得劉世良有任務嘅，呢個人有任務。 係咯。 即係我冇 證據 啦，人哋梗係話我冇，梗係亂咁噏啦，人哋話我冇證據。但你可以睇，你可以睇佢嘅行為㗎嘛，而判定佢有冇任務㗎嘛。 係啊，你睇佢哋城寨嗰個 page 佢都講啦，我都擺出嚟㗎，就係咩執住嗰點呢，嗰個唔知律師又話咩個單位啊要睇咩，即係跟返依家嘅原狀賣嘅，就唔可以因為嗰個結構而踢契嗰啲咁樣。喂，執住呢句你就話人係咪啊？都話㗎啦，即係佢好肯定咁話人係即係一早買嘅時候就之前見㗎嘛。 個個買樓都寫呢句㗎啦， 個個買樓都寫呢句， 邊個唔寫 咗？個個買樓都寫呢句， 買樓都寫 傻傻地。 但唯一一個， 其實呢句嘢等於大套嘅啫。講真，乜 係啊？ 係啊， 用呢句 我都擺咗出嚟啦。我即係我都同大家講過啦。喂，有啲人可能改咗個廚房變 open kitchen 啊，同埋可能你浴缸改咗企缸咁樣，即係人哋已經可能即同原則有唔同嘅，咁一定寫翻呢句落去包住個頭盔先。尤其是嗰啲叫咩連租約買嗰啲都係啦，乜 冇得睇樓啊嘛，喺香港係 啊，你連租約買都照寫呢句落去，我都冇得睇，仲寫呢句啲咩啫？傻都照寫啦， 係啊， 戇居， 嗯， 唉，嗰啲 就細兩陶傑好朋友嚟嘅喎。 啊， 系啊，佢有一次喺城寨话佢叫阿陶杰叫阿草啊，点唔知噶？ 系好似好嗰阵时，好似喺一仔嘅时候已经，即系嗰阵时已经好混熟噶嘛。 佢就话阿余真点解俾咁捻高人工俾阿苏思王？佢话阿草有冇搞错啊？ 佢一齐做噶嘛？佢一齐做光明顶噶嘛？ 系啊，佢就话阿草，你睇下我哋咁惨先至得，好似得五皮啊，苏思王十几皮一月咁样。 苏斯王佢嗰个节目叫做力劲个陶杰，因为苏斯王讲嗰啲嘢冇政治性，其实讲政治嘅嘢不嬲都唔系值钱噶，即系你好似芒果佬同阿郑大班嗰阵时喺亚视，即系佢喺嗰个叫咩啊龙门镇，佢 龙门镇 攞到嗰个苏钱系唔正常噶嘛，因为其实因为系亚视嘅关系咋，如果佢喺无线做都唔会有咁劲嘅苏钱嘅。因为其实人大部分人睇电视咧系一个娱乐嚟嘅，就唔系真系关心政治嘅。咁关心政治嘅永远都系少嘅。其实我认为，即系香港呢一种社会，就算唔系香港呢一种社会，就算系你睇翻外国社会，你做 一样嘅啫，全世界都 系你做 Oprah 嗰啲清谈节目嗰啲师奶嘢咧，嗰啲人嘅赚嘅钱系多好多噶嘛。 系呢个真好搵多钱嘅。 咁就唔係因為即係點樣講啊，有特別嘅關係囉，佢哋梗係暗示阿余曾同蘇斯王有特別嘅關係啦。 係 佢老尾其實即係佢哋即係基本上佢哋唔諗下佢哋講嘅係乜嘢節目囉，佢係做嘅係乜嘢囉。其實佢哋 我哋有返返 佢哋有五皮算好好㗎啦，阿岑日飛港台做嘅同類型嘅節目都唔會有咁多錢㗎。 嗯， 我哋又调翻去，即系拉翻去阿郑司长呢单嘢度啊。我见城仔都问咗一个问题，好得意。佢哋问：啊，喂，做咩啊？七七七，你冇同佢做呢、這个呢、這个品格审查，冇审查过先俾佢做噶？但我觉得 唔系七七七坏事喎，呢啲位 系啊，我就觉得，因为到到呢啲位嘅话，就算审查到佢有问题，都要做噶啦，系咪先？ 嗯，系啊， 系啊， 系啊，同埋。同埋我觉得城寨有时讲嘢呢就唔算公道。因为呢件事本来呢就即係你第一我哋头先都讲啦，七七七就冇权话事嘅。你好难将嗰个责任推返落去七七七嗰度囉。 係我都係咁话。咁即係咁话，陈茂波依家你再做咁你又唔嘈。就算可能你见佢冇做嘢就唔嘈。 其实佢哋好多时嘈呢啲嘢嘅人呢就係、是、纯粹係吸眼球㗎。佢就唔係要有任何结果。 其實你諗下都知啦，呢啲咁嘅重要位置，共產黨係一定係揾自己信任嘅人，而佢哋信任嘅人一定嗰個品格都係有問題嘅。即係我唔係 應該， 哇係喎， 即係我唔係 有呢個堅喎。 係啊，一定係㗎。所有共產黨完全相信嘅人，一定係 係啊， 有啲小鞭子俾共產黨揸實㗎嘛。即係佢隨時可以整夠你，即係好似我哥佬咁，佢都要揾個仔喺大陸啦，係咪先？即係 或者你 佢點係佢點都要擺把刀喺你官上邊個頭度， 喺個頭 隨時可以掠你， 隨時掠係啊， 係啊。 因为你品格正常嘅话咧，咁佢就即系你冇乜痛脚可以俾佢揸到啊，咁佢唔会揾你啦，系咪？或者你自己、 啊、 你自己品格有正正常常，喂都不与为伍啦嘛，对住呢班咩咁呢班柒头， 绝对系。 所以曾俊华咪选唔到， 嗯， 刘世良讲嘅呢句话，刘世良讲嘅，佢话曾俊华选唔到系因为佢品格冇问题，或者冇 佢品格太好， 冇嘢俾人揸到， 其实应该是的，因为那时特首选举的时候呢，就我听过很多关于曾俊华那些就是那些不好的消息的，就成日都说他很喜欢去叫鸡的。但是其实就不会有证据、又不会有一两只鸡跳出来说啊我服侍过曾司长啊，没有的。 喂咁算是黑材料啦。 不是他是就是我认为呢，就是土共集团那边那些人呢是很想抹黑这个曾俊华。 曾俊华。 虽然是冇嘢可以抹黑嘅呢条友，即系点讲啊？佢自己都好辣孤寒。譬如社民连成日话佢哋系话呢个曾俊华守财奴，屌跟住原来发现咗咧呢个曾俊华咧对自己都系好刻薄嘅，即系好刻薄自己 嘅，即系性格问题咯。 佢个官邸连装修钱都使咗好少，好少啫嘛。 佢系使得特别少钱嘅，喺咁多个官里边嚟讲，喺嗰个官邸嗰度。咁其實係正常㗎喎，因為佢係表裏如一㗎嘛呢個人，所以你話佢好鍾意叫雞，其實應該就唔會㗎，因為如果有嘅話係一早爆曬㗎啦呢啲嘢。咁但係當然啦，土共嗰邊係不斷抹黑，嗰時係不斷抹黑呢個曾俊華啦，同埋話佢做特首就一定唔撚掂啦，因為我聽嗰啲人呢，就係鄉事派嗰邊嗰啲人傳嘅。咁好老實講啦，鄉事派因為有咁撚多僭建啊，佢哋到最后都是被林郑控制的啦，即是我认为就是这样啦，所以我就那时他们讲的那些我是不信的。就是这样。即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简单一点讲一点就是这 样。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啦。林郑假如郑女士不是林郑的人，是阿爷钦点嘅人，而阿林郑咁样搞佢法，搞到佢一镬粥，咁即係佢做埋同阿曾荫权同一样嘅嘢啦，差唔多。咁阿爷会唔会搵人去搞返佢转头呢？搞返个七七七。 我哋猜测啫，佢一定嗱，如果我係林郑咁，好容易推咗，即係如果有人话、即係譬如有人将呢段声带攞咗俾北京嗰啲人， 咁高苹果入报都， 咁林郑都好有方法嘅。林郑咪话呢啲系纯粹系嗰班人嘅猜测啫，我点会做啲咁嘅契弟嘅嘢啫？系咪先？我可能听日就封咗呢个台佢啊，因为佢抹黑我啊嘛。即系你明唔明啊？可以随时咁样讲啊，同埋佢有冇嗱？我哋咁样讲咗，佢可能有份僭建百官行述，咁可能佢到最后就系将嗰份百官行述上缴咗俾中共咯。都可以，都有可能嘅，但即系林郑佢当然唔会咁做啦，呢个系护身符嚟噶嘛，佢应该摆喺一间当铺嗰度啦，好似即系雍正皇 室嗰隔晚锁住咁。 系啊，即系冇人 access 到嘅，一定要亲身去当先攞得翻嘅。咁林郑唔系咁蠢嘅人咯，同埋林郑佢系啲系小动作嚟嘅，就算讲到尾都系，佢有原因噶，佢话。即係佢可以好坦白咁講㗎，就係你立24，你想我立23條嘛，咁你又應該跟我嘅方法去做立23條，唔係你擺啲人喺度夾硬逼我去做23條。係咪 可以咁解釋，係。 係咪同埋明報嗰啲我完全唔知喎，呢啲係啲人嘅 speculation, 冇證據㗎嘛，因為。 我哋讲啫嘛，我哋讲有呢个可能啫，即系其实似睇个形势就似系嘅，不过咁林郑佢梗系佢做官做咁耐，梗系叻过我哋啦，佢梗系有方法话唔关佢事啦，因为曾荫权又系好明显去系搞鸠啊董建华啊嘛，咁唔同啊，其实即系成套嘢就唔一样，因为董建华系佢上级啊嘛，而林郑系搞佢下边嗰啲人啫，系咪？ 即系一下你觉得系杀威棍，即系打啊郑女士，等佢知道啊嗱边个大边个细啦。 等佢唔好出声。 你睇下而家嗰个形势，嗰嗰啲 系 即系咩责任咩责任制、问责制嗰啲官啊，全部收晒皮啦。林郑上咗场之后，你见到佢哋嗰班人冇出声啊？ 系好静啊！ 系啊，因为嗰班人系出咗问，出咗好严重嘅问题啊嘛，成班人。咁林郑系好唔中意嗰啲无能嘅人嘅，我觉得啦，即系我都唔系好清楚佢，即系我唔系好似恩生咁瞓喺习近平床下底啊嘛，我都系估嘅，我都系坦白同你讲。 佢阿、刘世良嗰啲节目成日话佢话依个女人系好自视甚高啊。我都系听 嘅 啫。 呢、个明显嘅呢个。 坊间热传。 我可以肯定佢 官到 唔中意啲无能。 自视高啊，好明显嘅。 我肯定系佢，我可以肯定一样嘢就系佢一定唔中意无能嘅人。呢个系肯定的。一细睇佢嗰啲做嘢嘅手法咧，佢对啲无能嘅人咧系即系完全不留情面嘅。 即系其实系中环价值嘅一种。香港人嘅其中一种价值，优胜劣败 都算系嘅，我谂都算可以咁样讲，即系可以咁样讲，我觉得。 但佢考第三都喊、你谂下，佢连考第一之后考第三考就喊、梗系啦，好完美嘅佢，即系佢好憎人哋削啊。 咁系，所以阿习总咁中意佢，阿习总中意佢就系中意佢依味嘢，佢同阿习总臭味相投。难顶 、如果做老细嚟讲，梗系难顶啦。但系你要明白，即系有啲人即系做老细，唔系一个斗受欢迎啊嘛。你最受欢迎嘅老细，可能根本上就唔 effective 啊。咁 系 呢种即系唔系民主选举啊，即系老细下属呢样嘢。 纯系以老细 系啊，所以系会有呢种即系手法啦。我觉得。佢你话佢杀威棍又得，但我觉得佢就基本上就系要控制咗呢条友咯，唔可以俾佢乱咁吠啊！因为呢啲讨共阴点，即系共产党阴点嘅人嘅最大嘅问题就系成日乱七咁吠啊，系阻住真正要做的，即系佢可以阻碍到真正要做嘅嘢，系搞到啲事情行唔喐嘅。 系，因为即系而家我啱啱张建宗出声，就话嗱，大家俾啲时间阿郑女士搞掂佢啲嘢啦，咁样咯。即系， 但系如果大家 郑应该放佢一马。 但嗱，大家又咁样睇啦。如果佢个私人生活，即是佢嗰个婚姻啦，同埋佢个老公原来系建筑界嘅。咁佢其實係咪真係咁有影響呢？即係我唔係話幫住政府啊，我就覺得係咪真係佢個婚姻係咪呢樣嘢係咪真係咁大影響先？即係對於佢 婚姻冇影響嘅。 係咯，但係依家 人 講到 可能會喎， 呢啲私人生活嚟嘅啫，其實跟住即係講到尾都係。 係啊，即係就算佢依家個老公，佢個咩佢嗰個老公個感情生活係點樣嘅，亦都唔牽涉佢嗰、那個工作嘅喎，其實即係可能。 系啊，但好兴喎！你睇下大陆嗰啲官，即系临要拉边个落马之前，实传出边个话有同咩人通奸啊，有几多个二奶三奶咁噶喎，即系都系啊，都系指控佢个私生活先嘅。 依家集 人格抹黑咗先咯， 系 即系就指向咗佢嗰个老公先咯，即系嗰个70几岁嗰个工程界老师傅先。 但佢系啱啱先上马啫，佢咁快就打呢手牌，会唔会系咩原因咧？会唔会想迟下，即系唔会坐得暖咧？呢张凳 对阿郑司长。 就算坐咗都会步步惊心咯，即系诶、哎、死啦！原来之后仲有啲乜嘢咧？或者 咁个客观效果就系令到佢一路做落嘅时候就冇声出咯。 其实客观效果系而家好有利，而家好有利，即系佢唔可以好似袁国强咁出嚟又讲呢样又讲嗰样，佢变咗即系已经你未开始做已经废咗。其实有呢个人喺度系对即系民主派系好事嚟噶。如果你而家真系清咗呢个淤血咧，就系帮政府嘅。如果你有得呢件嘢摆喺度咧，就帮其实就系帮反对派嘅人咯。 但系咪都对社会有利咧？ 对社会有利噶，如果摆咗呢个咁嘅人，即系有啲即系可以休养生息咯，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你有一个咁嘅废人喺度咧，咁咪大家投下咯。其实就好事嚟嘅。我系唔明点解泛民嗰边啲人系不断遮住个，唔系，其实都唔系泛民，主要系白票党。白票党嗰啲人不断遮住呢个阿郑女士咯。 咪先， 冇嘢，见你有弱点，佢哋误判咗呢个郑女士系啊七七七嘅弱点咯。 佢哋唔会咁判噶，总之觉得就系嗰个人有啲问题就追死佢，就好 追晒佢，冇策略嘅。 系咯，佢 亦都冇， 佢系冇策略噶，佢系 系啊。 有一个原则就是我要攞烂球。 呢、這个就系佢哋已经 第二班人， 即系叫做到嘢咯。即系佢而家咁样就 佢哋实事又做唔到啦，咪唯有做呢啲嘢咯。 系啦， 佢闹人就识。 而家去到一个位咧，就系啲人啲市民已经睇得穿佢哋系实际上乜都做唔到。佢哋越做呢啲嘢咧，佢就越少人支持。佢哋净系可以箍翻佢哋固有嘅支持者。真系好老实讲。 佢哋依家俾人 share 佢哋自己啲嘢咧，其实已经好开心嘅，真系。喂，但系喂，我就谂一样嘢，逆向思维啲嘢谂一样就系、是，嗱，如果佢一上任，凳都未坐暖，就俾人怼咗人揿起出嚟，怼到真系啲血叭叭声咁流，佢会唔会仲更加愿意去帮七七七做一啲污糟邋遢啲嘅嘢咧？ 嗱，都冇办法， 我做嘅，你唔做嘅，嗱，我再怼过噶啦， 你噶啦， 系啊，我搣咗块胶布，等你有爆， 佢系冇得拣啊， 唔系佢可以做，但系冇效咯，因为如果你一个，因为如果嗱，如果林郑政府系需要争取呢个民望，即系我睇到而家佢哋嘅做嘢方法就系啦，就系主力就系争取民望咯，咁佢冇可能要呢、這个郑女士咧喺任内咧或者喺近。在未来一两年呢是做很多 dirty job 的。他最多呢就是叫这个我认为啦最多就是叫这个郑女士呢就不要乱七咁废不要做一些帮倒忙的事。 即是总之要控制他的言论啦叫他你不要你只是做事你管你自己的饭。 我认为是。 即是撒威棍啦都是那句。 你可以说是撒威棍。咁但係當然啦佢嗰個鄭女士都要同國務院嗰啲負責㗎嘛。咁即係呢度個鄭女士點樣打呢手牌呢咁佢自己就要諗囉我覺得就。咁對但係對反對派嚟講有呢一個鄭女士呢啲咁嘅垃圾喺政府係好事嚟㗎。 嗯。 即係對反對政府嘅人嚟講。 其實越容碌就越好。 係冇必要咁樣一早就打巢佢嘅同埋其实真系休养生息嘅，有呢啲废人喺度咧，其实大家都条气都顺啲嘅，系舒服啲嘅。你唔使，起码就唔好似袁国强咁，即两三个礼拜又出嚟一次鸠噏。即呢个郑女士佢出嚟咧，次次都俾人秒噶啦。咁佢知道系咁咧，佢就冇乜趣味噶啦，佢系缩埋噶啦。呢个 系 即系阿社长系认为阿林郑惊呢个郑女士似重生娇，似即系。協住上面老頂喺度挤个格，所以依次就比较教训佢，因为依位郑女士其实喺唔系政府，即系好少做政府嘢嘅人，所以 就 比较教训佢。 佢根本就唔识嗰啲嘢。 系咯，佢吓，所以就又惊依位郑女士乱咁废，即系以为自己真系识，所以而家就嗱，我而家教你啊，你唔识政治嘢。 俾个下马威佢先咯， 系啊，俾个下马威佢，叫佢嗱，你自己清清定定。 即系我觉得林郑系可以高度行呢啲棋嘅， 咁當然啦，你劉世良嗰睇法就梗係唔同啦。佢認為成個政府， 劉世良話佢柒喎， 成個社會都係柒嘅，成個政府都係柒嘅嘛，因為佢唔係政府啊。咁我係話俾你聽，而家唔係。 有一套漫畫叫做《火鳳燎原》啊，咁啊入面有一句，即係講啲三角嘅嗰啲智謀，入面有一樣嘢好出名噶嘛，就係話為咗維持住自己嘅士氣啊。如果自己是輸到撲街的時候，對住某一個勁的對手，為了維持住自己的士氣，一定要抹黑對手是柒有勇無謀。 如果是 要維持自己的士氣， 如果你是即如果民主派裏面的人或者是所謂的民主派支持者、泛民支持者，是用這種角度去看世界呢，他其實個智商是不會超過一個16歲的年輕人，因為即當然啦，你講呢套漫畫係都係30歲嘅人會睇啦，30歲左右嘅人會睇。咁但係呢，即我覺得啦，佢呢啲咁嘅所謂嘅計謀呢，就即唔係林鄭嗰一批嘅。 我知呀，林鄭嗰一批令我諗起有本書叫《君主論》，是中世紀寫馬基利維，他講過就話你一個令人畏懼嘅老細係好過一個令人覺得你仁愛嘅老細啊嘛。阿林鄭係睇嚟係貫徹到依樣嘢咯。 咁你要恩威並施啊嘛，因為有中國傳統係咁啦，所以你 中國傳統恩威並施，佢係做到嘅。蘇花嚟講真係能力。 劉世良唔係咁講喎，佢話港英係去用懷柔政策多㗎喎。 港英其實都係恩威並施㗎喎。 都 係 懷柔係呀。 港英懷柔可以用高壓政策㗎喎，可以隨時轉係高壓㗎喎。 佢六幾年之前係好高壓㗎喎，但係佢六幾年之後就放鬆少少私恩㗎喎。即係講衰啲，是做夠大賊先至辦新事。 唔係你，因為你60年代之前，因為政治問題佢一定要高壓㗎，你國民黨共產黨喺香港搞事，佢唔高壓點得？點鎮住個場 啊？之後麥理浩嚟到，啲人搵返麥理浩，佢上任之前佢係整咗個治國方略，個目的就係話慎防九，因為嗰陣英國決定要97年談判，佢決定要喺97年之前將香港同大陸嘅生活方法區隔， 生活水準， 以顯出佢哋唔單止水準，而係制度、文化、政治上有種區隔，以話俾大陸人聽，我哋嘅資本主義係好過你共產主義嘅，即係其實係一個大棋盤，一個世界冷戰思維大棋盤，係利用香港做典範，話俾你大陸人聽，你哋嗰套係唔掂嘅。所以先行呢套政策。 咁呢套嘢，咁呢個嘢成功咗一陣啦，當然，但係而家已經失效咗啦。即係好老實講，而家 即係大陸進化啊嘛，大陸進化咗。 因為你佢哋個嗰個西方嗰個思維咧，成日都諗住咧，就係淨係佢哋識進步，人哋唔撚識進步。即係呢一套嘢喺香港人嘅即係我覺得啦，而家好多香港人咧， 黃絲當中特別 黃絲當中係好多啊，就係淨係識民主嘅人先會進步，唔識民主嘅人係唔進步。 佢哋個 識 係 黑白二元思維。 但唔係咁樣個世界，就係你如果一個極權嘅地方，其實佢進步嘅速度呢係一定快過一個民主嘅地方，因為民主嘅地方係一定要講共識㗎嘛。你極權嘅地方係 高效率啦。 係啊，高效好多㗎其實。咁當然啦，咁係咪一個好嘅社會制度呢？社會生活制度呢，極權梗係唔係一個好嘅社會生活制度啦。其實呢個係即係我哋 冇可否認㗎。 冇可否認，我哋係咁睇。但係對於一個國家嘅國力嚟講，極權係會可以令到一個國家嘅國力迅速提升。 即係如果個決策組織係決定得好嘅，咁咪快手囉。 即係如果衰又可以衰得好快啦，當然即係 而家咁點解中共可以喺一個上升軌咁耐呢，就係、是、因為佢哋嗰套嘢唔係完全係唔得囉。即係有好多反共嘅人就話共產黨嗰套嘢完全唔撚得嘅。喂，但係而家事實就證明咗俾你睇，佢嗰套嘢呢唔係完全唔得，佢一定佢有啲嘢係得嘅，同埋有一班人係好捍衛嗰一套嘢。仲要嗰班人呢唔係、有啲人呢唔係共產黨員嚟㗎。即係一般老百姓佢都會捍衛共產黨嗰套嘢。 因為90%嘅大陸人我諗都係同都係覺得共產黨領導啊係啱，我諗90%嘅。 又唔可以話唔啱嘅，唔好選擇。 唔 係 即 係而家 即 係事實係咁咯嘛。 係係即係佢 嘅國應該咁講係話佢嘅國策嘅方向係啱嘅。 係 佢嘅政府係撲街，佢嘅政府係撲街係人都知道。 人人都知㗎呢個 係。但係唔係喎，而家國內有一種好得意嘅嘢喎，就係、是。中央永遠都係好嘅，只係定地方政府唔乸好嘅啫。地方政府做嘢亂咁嚟，中央對人 即 係好。 呢個傳統嚟嘅，你君主一定 呢個係保命嘅方，呢個係保命嘅方法嘛，係咯。你只罵貪污，不罵皇帝嘛。 係啊， 可以咁講嘅。不過即係如果你要睇下真係中共嘅實力，你係而家要真正去評估佢真正嘅實力係。是比黃絲好多人睇佢嘅實力係強好多囉。 強大好多倍。 係呀、因為黃絲好多就係覺得大陸係柒㗎嘛，所有嘢都係柒嘅。咁冇辦法㗎呢、這個。咁其實大陸有啲嘢都係好柒，即係事實嚟嘅。但你唔可以即係將佢嗰個柒事又係放大到係 100% 都係柒囉。因为佢有柒事，点解你会知咧？就系、是、因为佢够柒先会你会知啫。佢嗰啲好嘢你未必知道。 主要系佢整个国家嘅发展空间仲系好大，好多地方都仲系追到上嚟。咁如果全部真系追晒上嚟嘅话，咁、个规模系即系你系想象唔到的。咁有啲已经外有啲西方嘅传媒就已经估计话，去到2032年个经济总量可以超过美国啦。 美国， 系啊。 其实如果你用 PPP 即如果 计嘅话咧，其实大陆个经济总量唔会少得过美国嘅，而家都。如果你用 purchase price parity 嚟计翻嘅话，其实大陆个经济体系咧，成件嘢咧系多过美国嘅一定。 嗯， 而家已经系会多过美国。你谂下，即如果佢而家佢哋即当然有大陆有好多穷人啦，即仲有好多穷人啦。咁但係佢係有呢十幾億人呢，本身嗰個 scale 已經好犀利，即係你可以做一啲根本喺美國做唔到嘅生意，即係美國都冇嗰個 scale 變咗係、所以佢本身嗰、那個 size 已經係一個優勢，即係你要承認呢樣嘢囉。咁當然啦，佢咁多人當然會好麻煩啦，有啲社會問題解決唔到。咁但係會唔會支爆呢？咁梗係又未必會啦。即係我哋扯遠咗啦，即係頭先講嗰啲嘢扯遠咗。咁如果講返呢個鄭若華啦。咁你講咩啊家產。 係社長，咁近排話朱經緯呢單嘢会唔会又同阿郑若骅呢啲即系朱经纬嗰班咁嘅左仔走晒出嚟呱呱嘈，又话要整，又话要搞掂啲法官又成，会唔会同阿郑若骅 BBD 有关？即系个777要整郑若骅，于是有人就要反咬啦，吓、会唔会有关系咧？ 我觉得唔使睇咁多，嗰啲 side show 嚟嘅，即系嗰啲撑警嗰啲，而家撑警嗰啲人。好快冇晒分定啦，冇晒钱啦。 係。 你即点讲呢，你佢以前之前撑警撑得最劲嗰条友叫谭慧珠。佢係整咗一个咩基金喎，係咪俾七警喎。咁朱经纬 我真以为想讲向太点撑得最劲嗰个係。 唔係向太冇用嘅，呢个向太其实向太出嚟做呢就係影衰政府嘅啫，講真的。即其實係幫倒忙嘅。 佢係好熱心，但係佢係幫到忙。 係、 其實譚慧珠都係幫到忙，因為譚慧珠嗰、那個佢呢個人呢係 100% 嘅投機分子嚟㗎嘛。 係。 佢個形象好差㗎，到而家都係。 梗啦，即係嗰個秒嘴秒視嗰個樣呢，一即係出嚟已經係壞人嚟㗎啦，呢、這個已經係。 佢梗係壞人啦，即係其實你話，即係如果嗰陣時呢，我記得八九十年代呢有兩個阿豬㗎嘛，一個呢就係呢個譚慧珠，另外一個就係廖瑤珠啊。廖瑤珠真係左左真係好左嘅人嚟㗎。咁但係回歸嘅時候係完全唔用呢個廖瑤珠啊，係激鳩死嗰、那個，係激到佢有病病死嘅呢、這個廖瑤珠。 係，我最記得，我記得廖瑤珠上龍門陣喺度大吐苦水講真話，連啊連嗰陣龍門陣三個嘢都讚佢，估唔到佢會咁，係我見過咁多集龍門陣最和平嘅一次。 係啊，就係、是、因為就是因為中共政府呢，佢係專係用嗰啲，即係點講呢，操守係有問題嘅人，你純粹操守有問題嘅人呢，佢唔會因為佢操守有問題而趕撚走佢。佢覺得操守有問題嘅人係更加、哦、用得合，即係用得合心意嘅、 嗯。 你明唔明我講咩？ 是 即唔系， 唔系佢觉得可靠咯，就 唔系忠心嘅，唔系表面上忠心忠信嘅人咧，系可靠咯，系有，总之系有小鞭子捉喺佢手上嘅人就系最可靠。呢一套就系共产党思维，即同中国历代皇帝系一样噶，你纯粹系清官啊，操守完全冇问题嘅。嗯嘅官呢，其实 通常会贬官㗎，通常唔知去到山旮旯咁远。 通常嗰啲人呢就係、是、做个样㗎啫。 係。 即係摆喺度。嗱呢我哋都有清官嘅。咁但係实际上唔会重用嗰啲人嘅。 咁几晓男算唔算二叔 嗰陣时乾隆闹过佢嘛，其实当佢係妓女嚟嘅啫嘛。系养养佢就系养妓， 好多古仔系作噶系嘛？纪晓岚嗰啲， 唔系电视嗰啲系作嘅，但系历史上乾隆系真系闹过佢嘅。其实我促你即系养你咧，都系当养妓女嘅啫，即系好似香港社会养呢个陶杰咁样，即系养个文妓。 阿黎智英养陶杰咁系嘛？ 系黎智英陶杰即系养。 充分反映即系嗰阵时爽报咧嘅写咸嘢啊，都要写辣嗰啲嘛。 或者即系养个妓女咯，冇分别嘅呢啲就啊。不过讲得远咗啦，我哋因为呢一节都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先，咁啊下一节翻嚟再讲、 嗯。好。 嗯